不如我们出来谈谈大兴西北的事情啊。 话音刚落，他的脑袋轻轻往左侧歪了一下。破风声中，一枚未知的锐器从他耳侧划过，将李神坛白色的半长凌乱头发给掀动起来。 只是想要谈谈而已嘛，干嘛这么激动？ 可是不论他怎么说，那黑暗中的锐器破风声还是接连不断。李神坛一边腾挪着身子，一边试图用手电筒来寻找对方身影。可那位藏在暗处的莲祖姑娘如同鬼魅一般，根本看不到踪影。李神坛想了想说道， 不要整天想着打打杀杀嘛，要不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刹那间，他身周炸裂开巨大的烟雾，黑暗里的魅影似乎一时有点搞不清状况，所以也没有继续用暗器偷袭李神坛。下一刻，少年神经病从烟雾中走出，身上竟是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一袭黑色燕尾服。李神坛嘴角上扬起来， 我要开始找你咯。 说着他竟是闭上了眼睛，手电筒也关闭了。彻底黑暗的地下停车场里，空气沉凝如水，锐气再次飞来。可这次李神坛竟然不再躲避，而是不知从何处捏出了一张扑克牌，甩手飙射而出。扑克牌上的灰色 Joker 正在病态地微笑着，仿佛无声嘲笑。电光火石之间，扑克牌与锐气在空中相撞，那微笑的 Joker 竟在空中将一枚铁钉一分为二切割开来。闭着眼睛的李神坛笑着说道， 我也会。 而后便消失在了原地。这黑暗里的鬼魅一下子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双方在完全看不见的环境里不停地以铁钉与扑克牌互换，空气中传来金铁交鸣的声音，红色的火花因碰撞而产生。那莲族姑娘似乎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开始朝着黑暗中的另一个出口跑去。可这个时候猎人与猎物已经异位，一枚枚扑克牌从无边的黑暗中而来，逼得她必须快速躲避。少女柔软的身体在黑暗中翻腾着，只见他轻盈地在地下停车场的柱子间踩踏，整个人如同一只飞燕似的向远处飞去。可就在下一刻，前方忽然亮了起来，只见李神坛倒挂在停车场的天花板上，用手电筒放在下巴上照射自己的整张脸，这让他的脸色看起来异常惨白恐怖。 哼，找到你了。 莲族少女惊吓出声，她之前只是想吓吓这个白发少年，结果自己没吓到对方，反而被对方用同样的方式给吓到了。在少女惊声开口之前，这一弹指间，李神坛的眼睛中像是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漩涡，宛如璀璨的万花筒。李神坛轻声说道， 安静。 这声音犹如有人在耳边低语，莲族姑娘的目光瞬间陷入呆滞，变得安静起来。李神坛从天花板上轻飘飘落在地上，并举起手电筒围着少女仔细打量起来。只见对方装束确实很奇怪，一块布一块布的拼接在一起，看起来非常的不规则。上衣没有遮住肚脐，李神坛还能看到对方结实的腹肌与鲜明的马甲线，而下身则是一条短裤，露出少女纤细却坚实的大腿。看了半天，李神坛嘀咕道， 长得还挺好看嘛，我问你答，怎么没见你用其他手段呢？不是说连族人会炼尸和炼骨吗？怎么竟拿暗器了？ 我只是出来采药，并没有想到会遇见外人，所以金石留在族中便未带出。 金银铜铁，按照这个顺序来看，面前这位小姐姐在连族中地位好像还挺高的样子。那骨呢？怎么也没见你用？ 用骨条件苛刻，没来得及用。 你叫什么名字啊？ 莲漪。 名字也很好听啊。 你们连族有多少人？ 1300余人。 有多少人可以像你一样炼尸炼骨啊？ 400余人。 就在此时，正当李神坛想要继续追问呢，却听停车场外面的司隶人大喊： 李神坛，抓到了吗？ 李神坛听到这话，赶忙将自己身上的燕尾服给换下，重新穿好了冲锋衣。 让小丽人看到我这样，肯定又该说我嘚瑟了。 李神坛领着涟漪走出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小丽人也在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连族姑娘。 就她一个人吗？ 她说自己是外出采药来着，一开始只是见到外人便起了玩心，想吓吓我们。 只是涟漪没想到，自己不仅没吓到这个神经病，结果还成了这位神经病的俘虏。司隶人撇撇嘴说道： 他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幼稚？ 这话从小离人的嘴里说出来，感觉非常别扭，可小离人却是一副老成稳重的模样，理所当然地点评着。司隶人确实要比他同龄人成熟一些，毕竟跟李神坛这样的神经病在一起，他要再不成熟一些，俩人怕是就没救了。李神坛在地下停车场外面找了一处空地坐下，而后便继续问起涟漪来： 你们之前是不是有收留外来的采药客？ 是的，不过早些年采药客还挺多的时候，才有人无意中迷路误入修竹州，近些年已经没有见过了。 那你们把人给放回去，是不是想骗人来给你们炼尸？ 不是，我们炼尸从不伤害陌生人，起初炼尸只是为了让因为疫病而死的同族人永生。 这个回答倒是让李神坛有点意外，之前他是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连族的，可事实上并非他想象的那样。而炼尸让病死的同族人永生这个想法，似乎很符合一些蒙昧的部落思维。或许这连族在灾变后被山林封闭在这山野里，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而后又拥有了特殊的生存手段。刚刚少女涟漪使用暗器的手法与劲道都非常惊人，说实话，能与李神坛这种已经掌握自身潜意识的超凡者打得有声有色的人真的不多。一开始李神坛对着地下停车场大喊有陷阱吗，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催眠了，但让李神坛那时候有点惊愕的是，那次声音催眠并没有成功。这让李神坛意识到，少女涟漪放在整个壁垒联盟里应该也算是比较强大的超凡者，只是他自己更强而已。至于后面的抓捕过程就不用提了，换了其他超凡者来恐怕早就死了。李神坛如今之所以强大也是有特殊性的，就像他对任小素曾经说过的话，他认为超凡者的强大与否在于脑域开发，这大脑之中有太多人类还不知晓的功能区域，所以当他们开发出来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降临了。他曾判断，在开发 20% 的那一刻，人类便可以无接触的情况下影响外界物体，开发到 70% 的时候就会比肩神明。你想要有光，那这世界就会有光，当开发到 100% 的时候，就会化身为整个世界的意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是李神坛自己的理论体系，只告诉过少数几人而已。现在李神坛本身的超凡能力是催眠，如今却总是展现出超越自身能力的手段，这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但他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不光催眠别人，还催眠自己，准确地说是催眠自己的潜意识来完成开发脑域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强行且快速地提升脑域开发进度会导致身体崩溃，这让李神坛也有点吃不消，所以他在很精准地控制着自己身体与精神意志的平衡，只有身体在达到某种强度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很多人以为恶魔耳语者强大是因为他天生就这么强大，却不曾想李神坛竟是有一整套 让自己持续变强的理论与方法，而且经过他的证实，这方法是正确的。然而就在此时，周围树林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极其密集。李神坛听到这声音，汗毛一下子就炸起来了。 嗯，蛇？哪来的这么多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蛇？哪来的这么多蛇？ 说着，他竟是直接抱着小离人背后的箱子，以免有蛇靠近他。下一刻，一个面色银白的人影从树林中飞出，一拳直奔李神坛的面门。 吟诗吗？ 李神坛不得已松开了箱子，转身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敌人。他知道一定是连衣的族人赶来了。面对着吟诗，李神坛捏出自己兜里的那枚银币，用拇指弹向高空，清脆的声音响彻树林。可让李神坛诧异的是，这吟诗仿佛天生刻着催眠诗似的，根本就不怕催眠。哎呀一声，李神坛脸上挨了一拳，飞出十多米远去，而后树林中竟钻出数十个吟诗童诗，将李神坛牢牢按在地上。这些吟诗童诗的模样倒并非很可怕，与想象中尖牙利齿不同，除了肤色有点古怪以外，基本保持着这些人生前的样子。其中一个童诗矮矮胖胖的，看起来还有点可爱。小离人见李神坛脸上挨了一拳，愤怒间便要暴走，可他看到李神坛被按在地上的时候，还有心思对他眨眨眼睛。树林里传来声音： 小妹妹，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并不想伤害你。 好的，我不动。 那树林里的人也不靠近，而是离得很远说道： 那白发少年，你对我们族长做了什么？ 催眠而已。之前我们在进行友好的交谈，一起商量大兴西北的事宜，期间可能出现了一点分歧，我让他稍微冷静一下。 说实话，李神坛也没有想到，这连衣竟然还是连族的族长，这岁数也太小了吧？难道族长是世袭制的吗？或者说，是因为连衣的实力最强，所以成了族长？他记得连衣之前说过，他用的是金狮来着。现在看了一圈也没见到一个金狮，而连衣身为拥有金狮的人，理应是最强的。树林里一名女性冷笑起来： 哼，快把你这催眠解了，若是我们族长有个三长两短，今天就让你在这里喂蛇虫。 哎，这就解，但你得让他们松开我一只手啊。 不要试图耍什么花样。 同时吟诗放开李神坛的一只手，只见他轻轻打了一个响指，连衣便仿佛突然睡醒般恢复了知觉。 族长，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环顾四周环境，当他把目光投向被控制的李神坛后，突然就气不打一处来了。 竟然还反过来吓唬我，太过分了。你们把他给我控制好了，带回寨子里给我做压寨夫人。 司隶人瞪大眼睛，张大了嘴巴，陷入了彻彻底底的震惊之中。李神坛想过，自己得罪了这连族的族长，对方可能会对自己进行一系列的报复，比如捆到木桩上鞭打呀，比如把自己吊起来不让喝水啊之类的。但这些他都不怕，连族人还是低估了他的催眠能力，以为用这些童诗吟诗就能真的囚禁自己。到时候对方真要行凶，那连族人就会在李神坛心里界定成为坏人，这样一来，他催眠所有人带着一起大兴西北就毫无心理压力了。李神坛答应任小素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心存光明的人，所以现在的行为必须合乎这个逻辑，好人是不能拿来催眠的，只有坏人可以。虽然任小素并没有在这里监督他，可问题是他们还带着陈无敌呢。之前小离人问过他，无敌哥哥什么时候醒来呢？ 李深潭的回答是，陈无敌的苏醒需要一个契机，得有这么一件事情让这个自我封印的人相信他醒来是有意义的，这世界还需要这一束光。所以李深潭对任小素说，也许当自己与这个公认的恶魔成为真正的好人时，陈无敌就会醒来了，那时候恶魔也将完成自己的救赎。有陈无敌在一旁看着，他李深潭怎么能随便对好人用催眠呢？现在对方竟然没有打算报复自己，而是要把自己抢回去做什么压寨夫人。李深潭这一刻忽然觉得这涟漪好像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呢、啊、莫名中他甚至还有点遇到了同类的感觉。可这算是什么鬼事情啊，让其他一些男人听到了恐怕第一反应是还有这种好事儿。涟漪是很漂亮的，对方小麦般的肤色不仅没有让这位姑娘变丑，反而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这哪是什么报复啊，这分明就是以德报怨嘛。当然李神台也不是好色之人，他只是有点难以界定这涟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于是就没法再用催眠了。李神潭对一旁的小离人投去求助的目光，结果小离人反倒来了兴致。 我看过的言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那你们把他抓回去万一生了宝宝跟谁姓啊？ 涟漪傲然答道， 当然是跟我们连族的姓，在我们连族女人才是当家做主的人。 李神潭用口型对小离人说道，把我身边这些铜石银饰弄开。小离人看了以后点点头，然后对涟漪说道， 那就赶紧把他抓回去成婚吧。 这下小离人竟然对李神潭发起了反戈一击，而且兴致非常浓厚的样子。连族姑娘们大婶们顿时看小离人的目光和善起来，有人甚至还承诺回到寨子里给他烤肉吃。于是数十个铜石银狮押送着李神潭往秀珠洲南边走去，而涟漪和小离人他们则在后面有说有笑地跟着。李神潭木然地望着前方惆怅道， 小姑娘这就叛变革命了。 这时候小离人打量着那些铜狮银狮，便好奇地对涟漪等人问道， 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的亲人吗？ 差不多吧，其实有些我们也不认识，譬如我所炼制的金狮其实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在变前从西南一路逃难来到这里，也是因为有金狮的存在我们才能存活，可以说他是我们的老祖宗了，我们是很尊重他的。 李神潭在前面听到这话便愣了一下， 在变以前就有了？ 女人说话男人不要插嘴。 他寻思着，这连族里男人还真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啊。不过小离人倒是帮他问出心中的疑惑了， 可是最近这些年才出现超凡者呀，为什么你们灾变前就有如此厉害的能力？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吧，灾变前也不光是我们有这种超越常识的能力，以前有一位叫做仁和的骑士到访过我们的寨子，那时候他就已经很厉害了，寨子里两个金狮都打不过他，这也是灾变以前的事情啊，他也是在变前就成了超凡者的，这不是我胡说的，宗族的宗志里都记载过的。 原来如此。 李深潭点点头，看样子灾变前就有极少数人已经掌握了特殊的能力，不过骑士的晋升方式与他有所不同，据他推断骑士的进阶之路应该是完成特定的事情，以此来达到打开自身枷锁的目的，例如骑士与连族在当下时代里都是有点特殊的，只因为大部分超凡者纯粹依靠运气来觉醒，而他们却已经有成熟的传承了，这种传承应该是极少数的存在，世界那么大，也不知道壁垒联盟以外的地方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传承。李深潭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些，之后倒是可以问问胡说老爷知不知道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李深潭忽然好奇道： 可我看你身手很好啊，像你们这样的身手应该很少得病吧，甚至压根就不会得病。你说过，炼尸是为了将病死的亲人留在身边，可你们既然不会得病，那又哪来病死的亲人呢？ 莲漪这次倒是没有让他闭嘴，而是冷声回答： 你以为我们希望自己的亲人病死吗？族里能炼尸的也不过几百人，其余都是普通人罢了。我这次遇见你们也是出来寻找药材的，很多族人在春冬交替的时候生了邪病，怎么照看也无法痊愈，我们也很着急的。 什么病啊？ 20多个人嗓子疼，高烧不退。 这不就是普通的发烧吗？可能是病毒、支原体、细菌、真菌感染造成的吧，吃点抗生素就好了呀。即便你们族中没有抗生素，那你们连族存活这么久，肯定有一些自己治病的偏方才对啊。 我们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的，以前用来治病的草药在这里都找不到了，所以只能重新摸索治病的药材。只是我们找了许久，都还没找到直接对症的药材，反倒有些族人因为失药而死去。 李深潭忽然觉得，这可能就是自己拐连族去大兴西北的契机了。 你有没有想过，虽然你们能够把病死族人炼成同时留在身边缅怀，可其实他们仍旧死去了，所以用药物和科学的方法医治他们岂不是更好吗？我就知道一个医疗水平不错的地方，它叫西北。 我连族不会走出秀珠州的，就算秀珠州里再缺药，也比去外面受战乱之苦强。 李深潭听对方这么说，就知道自己没法用简单的方法引诱对方去大兴西北了。看样子连族避世的决心还挺坚决的呢。 对了，你刚刚说去采药，难道是找到治病的药材了吗？ 暂时还没法让他们痊愈，但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个药材也比较神奇，外伤敷上也可以快速止疼，就是敷上之后活动不太灵便。 李深潭心说，这不就是麻药吗？合着连族现在治发烧就全靠麻药，把人麻烦了不痛苦，就等于把病治好了？李深潭想了半天，好像逻辑也没什么问题。连族的寨子就在地下停车场向南10公里的地方，从外面看去，这小寨子也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只是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看起来还挺别致清新的。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树木搭建成的小二层楼，有些窗户开着，窗子把手上还挂着颜色艳丽的花环，看样子花都是刚刚采摘回来的。司离人好奇道， 为何有些窗户上挂着花环，有些没有呢？ 有挂花环的屋子都是在进行走婚的女子。 走婚对于中原人恐怕是个很陌生的词汇，在这里只有女性可以住在屋子的二层，一旦她们将窗户打开挂上花环，那就意味着可以有男性半夜从窗户里爬进去行婚。如果窗户上没了花环，而是变成挂着一顶帽子，那就说明屋子里已经有情侣在相亲相爱了，别人不能打扰。寨子里女人管自己的情人叫做阿柱来称呼男性，男性则称呼自己情人为阿夏。男性晚上去与自己的阿夏亲热，天亮之前必须离开，不然就被视为不礼貌。所以寨子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白天的时候男性都窝在自己家里，可能兄弟7个人窝在一起，一到晚上就各自去寻找自己的阿夏了。如果兄弟7人中有一人没有阿夏，晚上只剩下他自己，就会显得格外凄凉。寨子里每天都会有盛大的篝火晚会，用来给阿夏和阿柱们制造情投意合的机会，所以整个寨子每天都好像很快乐一样，如果没有族人生病的话。在这里男人是不用劳作的，很多人以为这样的母系社会里女人就像是丰厚一样可以拥有一切， 但其实这里的女人非常勤劳，她们实力强大，而且有铜师银师这样的免费劳动力。很多人听说炼师的时候，可能都会像李神坛那样想，这些铜师银师肯定是用来杀人的吧，就像说书人故事中那样。但实际上连族的这些铜师银师最常干的事情是干农活，寨子里除了金饰以外，基本都属于劳动工具范畴。李神坛看着不远处矮矮胖胖的铜师，忽然觉得对方越发的可爱起来。以前在洛城的茶馆里，他也听说过有关炼师的传说，但那些都是跟打打杀杀有关的事情。他也没想到自己真正接触炼师时，这个名词会突然变得如此接地气。连依他们押着李神坛回来时，好多寨子里的人都来围观，并询问怎么回事。当大家得知连依终于找到自己的阿柱时，都送上了诚挚的祝福。李神坛对人群说道： 喂，等等啊，怎么搞得好像已经结婚了似的，不要这么早就送祝福啊，这事儿我觉得还有一些回缓的余地吧。 这种话就像是临终前病人对医生说自己应该还可以再抢救一下似的。可是人群并不理会他，而是继续向连依送上祝福。一般情况下，中年少女这时候一定会很羞赧，但连依并没有，她很坦然地就接受了所有的祝福，并承诺一定会早生贵子的。这些话把李神坛都快听懵了，什么跟什么呀，就要早生贵子了，到底谁才是神经病啊，怎么感觉对方病得比自己厉害多了呢？李神坛感觉有被冒犯到。等众人将李神坛给押到莲漪家中，他发现莲漪住在整个寨子里最大的房子，而房子中间还有石头堆砌的火塘，火塘中火焰旺盛。在秀竹州连族里，族长家中的火塘便象征着整个连族的兴旺命运，是不能灭的，如果有一天灭掉，便意味着族中要蒙受大难。莲漪到家中，当着所有人对李神坛冷冷地说道： 你是我的第一位阿柱，而且也会是最后一位，这本就是你的荣幸，为什么你一脸不乐意的样子？如果不是觉得你长得好看，我也不必如此大费周折。 莲漪是可以目视黑暗的，所以在地下停车场里，李神坛穿着燕尾服的帅气模样当场就打动了他。连族女子豪爽直接，说让你当压寨夫人，那就必须让你当压寨夫人。一旁的一名连族大婶说道： 族长，我看此人有些凶狠，你要多加小心，多加看管，多加管教。 李神坛无语地望着他，哪来这么多多加，您是有多么不放心呢？只是这时候连依摇摇头说： 不用担心，赤骨已经被我养出来了，正好拿来给他用。 连族的小姐姐们和大婶一听这话便放下心了。 还是族长厉害一些，竟然连赤骨都重新练出来了。 说着连依从自己屋中取来一枚小小的朱砂盒子。 你想干嘛？ 连依听到这话愣了一下，思索了半天之后回答道： 想。 哎，姑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不能避讳一下吗？关键我问的也不是这个呀，我问的是这赤骨是干嘛用的。 李神坛让自己冷静下来问道： 赤骨是什么？ 如果这赤骨是什么伤天害理的蛊虫，对方要用到自己身上，那这就证明对方是坏人了。如果对方是坏人，那自己就可以放手催眠了，是不是？这些女人以为自己已经束手就擒，但问题是，恶魔耳语者的催眠之术岂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只需要一句话，他就能把这里的所有人都催眠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以后咱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也不妨告诉你，赤骨为我族不传之秘，这赤骨细小如针， 平日里就算飞在身边也未必能发现。炼骨之后可操纵他吸取自己的血液，然后让他寄生在目标体内。这时候目标会发自内心的爱上控骨之人，不离不弃。 李神坛愣了一下，人世间最复杂的恐怕就是情感了，怎么可能有人用一只小虫子就操控别人的情感？而且这玩意儿好像也并不算是伤天害理的东西，对方为了得到自己的感情使用这蛊虫，好像也没法直接把对方定义成坏人呢。在李神坛眼里，坏人的定义是什么？大概是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吧。可现在涟漪这么做，恐怕在很多男人眼里都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这该怎么搞？虽然还是不能用催眠术，可他真的不想被人下蛊啊。他把目光已经投向了小离人，结果却发现小离人正一脸兴奋地看着涟漪手里的朱砂盒，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自己被下蛊了。 你也不用担心他会危害到你的健康，一旦他饮下我的血液寄生在你体内，不仅会让你变得更加健康强壮，还会让你也拥有炼尸的能力。到时候你我二人平起平坐，一同掌管着秀珠州的寨子。 李神坛神情古怪起来，这就好像是涟漪在对他说，你看这秀珠州就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赤骨在连族中极为特殊，它将维系着两个人的感情永不背弃。一般情况下，族长的阿柱也和普通男人无异，在寨子里一样没有社会地位，但用了赤骨的族长阿柱就会变成受人尊敬的存在。这其中的逻辑大概就是，没用赤骨的男人还是不靠谱，不值得信任，但用了赤骨的男人就是好男人，可以与女人一样拥有较高的地位。说起来这也是连族的特色习俗之一了。可这样一来，李神坛就更加没法用催眠术了呀，因为对方不仅送人还送了寨子，这世上上哪找这么好的事情去？自己要对这样的人使催眠术，岂不是成了好人的对立面？好人的对立面就是坏人呢。然而他真的不想被人下蛊啊。李神坛慢慢冷静下来， 我不信，我不信这赤骨如此神奇。 你凭什么不相信？ 这世上谁敢说自己就能操控感情？ 赤骨就能。 我不信。 涟漪气得想打人。 那我就试给你看。 说着涟漪直接抽出腰间匕首来指向李神坛。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我让赤骨饮你的血，然后将它寄生在我身上，就让你看看这赤骨到底有没有用，看看我对你的感情到底真不真。 李神坛伸出手来。 好啊。 结果这时候涟漪诡异地笑起来。 你真当我有那么傻啊？给我把它按好了。 嗯，慢着，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李神坛都不会如此无礼，遇到坏人就直接杀了，哪有这么麻烦？可偏偏就是这诡异的秀珠州连族，明明看起来格外的凶残，但实际上却做着送人送寨子这样的事情，简直无理取闹嘛。李神坛冷静下来说道， 是这样的，我有办法给你的族人治病，咱俩之间的事情要不就晚点再说，先让我把他们治好行不行？你身为族长，总不至于视自己族人性命于不顾吧？ 你有办法给他们治病？你可别骗我，如果你没什么办法就赶紧从了我，今晚举行婚宴为他们冲喜。 李神坛都快崩溃了，自己堂堂中原传奇级超凡者，让人闻之变色的恶魔耳语者，小孩指蹄者，什么时候沦落到要给别人冲喜这种地步了？怎么进了这秀珠州就没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 我说能治就一定能治，你让这些银尸同时先松开我行不行？只需片刻你就明白了。 涟漪想了想，他直接招来了自己的金尸守候在李神坛身旁，以免他耍什么花样，然后这才让大家松开了李神坛。李神坛打量了一下金尸，只见对方竟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 除了皮肤是金色的，其他并无异常。他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一部卫星电话来，直接免提拨通了胡说的号码。 啊，老爷。 胡说明显有些意外。 哎，难得你给我打电话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哎，我在南边的秀珠州被人绑来成婚，还说要早生贵子。 哎呦，这是好事啊。 李深潭顿时就闹心了，小丽人不帮自己就算了，怎么老爷也跟着起哄啊？而且就在这时，一旁的莲漪突然脆生生地说道： 老爷好。 李深潭震惊地看向莲漪，什么跟什么呀，就喊上老爷了。可是胡说并不介意，而是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 哎，你好你好，我最近在中原还有点事，等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就去看你们啊，帮你们带带孩子。 先说正事啊，是这样的，这边寨子里有20多人头疼脑热，老爷你那边能不能送来些药品啊，抗生素什么的，治疗一下他们的炎症。 哎，这个倒是没问题，王氏最近对药品的管控非常严格，但我这里应该可以搞到一批。 不行，老爷可以来，但不能让其他外人随便来秀珠州，不能让他们知道寨子的位置。 难道这寨子的位置比20多条人命还重要吗？ 莲漪抿嘴不说话，似乎也有些为难。莲族人在秀珠州里避世200余年，这里宛如世外桃源一般，确实不想被外人打扰。有人迷路走进来也就算了，怎么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位置？ 老爷，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自制抗生素的方法？ 我想想啊，青霉素、红霉素、四环素之类的，你们肯定没法制造。不过倒是有一种抗生素真的可以制造出来，大蒜素，明白吗？嘿嘿，这玩意儿在中原基本用于养殖场，不过如果其他药品送不进去的话，它确实是你们当下最好的选择了。 抗生素的品种有很多，例如青霉素、四环素、红霉素这样的，以秀珠州这里的条件是根本无法制造的，或者准确地说，你可以制造，但没办法提纯。以青霉素举例，霉菌培养液里一大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不经提纯使用，就跟找死没太大区别。而且，青霉菌在没有经历工业选种之前，产量简直能让人绝望。但大蒜素就不同了，它的含量接近1/1000，而且有害物质也低得多。提纯萃取手段在秀珠州就能完成。胡说是个物理化学极其出色的专业间谍，看他在洛城福利院给孩子们的上课内容就可见一二。所以只是稍加思索，胡说便觉得大蒜素是个比较靠谱的选择。虽然这玩意儿在中原主要用于养殖场，算是比较低端的抗生素种类，但它具有较强的抗菌消炎作用，对多种球菌、杆菌、真菌、病毒均有抑制或者杀灭作用，这一点绝不能忽视。这也是少数能对真菌起作用的抗生素了。毕竟秀珠州这种治病先用麻药的地方，就别嫌弃这嫌弃那了。李深潭在电话中问清楚如何提取大蒜素，然后就挂了电话。 你也都听到了，这都是非常有理有据的事情。你如果想让你的族人活过来，那现在就让你的族人来配合我进行大蒜素的提取，等把你的族人救活了，咱们再来讨论压寨夫人的事情。 嗯，可以一边当压寨夫人一边提取大蒜素啊，好像并不冲突。晚上我睡我的，白天你提取你的，你提取大蒜我提取你，互不干涉啊。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知道为什么，李深潭总觉得自己面对涟漪有点力气使不出来的感觉。以往都是别人对他头疼，只因为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却轮到他对别人头疼了。想到这里，李深潭竟然还觉得挺有意思。但是自己不能就这么顺从了，堂堂恶魔耳语者怎么能给别人冲洗用呢？ 先解决病人的事情吧。 那行吧。 语气中姑娘还是有点不甘心的，但碍于也确实想让族人快点好起来，所以暂时搁置了自己的计划。提取大蒜素的过程是相对简单的，涟漪这边喊来寨子里的族人配合李深潭，先将各家各户的大蒜收集过来，而后再把各家各户的酒也收集过来。秀珠洲连组平时很少有人去劳作，基本上吟诗同诗们就完成了，所以各家各户每天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酿酒，然后等待每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寻找自己的阿夏阿柱。说实话，这种生活确实还挺惬意的，也难怪涟漪他们不想被外界得知这个世外桃源。有酒有蒜，一切基础条件就具备了。李深潭对连族的族人指挥道， 那个你们先把各家各户的蒜给筛选一遍，记住烂的不要，虫蛀的不要。 连族人面面相觑，心说这族长的阿柱怎么突然蹦出来指挥大家干活了。男人在这个寨子里社会地位极低，所以大家压根就不听李深潭的，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涟漪。涟漪想了想说道， 这是我的压寨夫人，过几日就会对她用赤骨了，你们可以放心听她安排。 大家一听要用赤骨，于是就放下心来。这男人靠得住了。用了赤骨的男人地位和普通男人是绝对不同的。一时间大家都开始蹲在地上剥蒜，执行力非常强，只是李深潭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自己这堂堂恶魔耳语者竟然还得用族长的男人这样的身份才能让这群人安心剥蒜，剥个鬼的蒜呀，他明明也是为了救这连族的族人好吗？李深潭没好气地看向涟漪， 你要明白，我这也是为了救你的族人，这并不是我的义务。 我们的族人 牛逼。 在精神病方面，李深潭终于承认自己可能不是那个思维最跳脱的病人了，如今他遇见了一个更跳脱的。连族男人是不干活的，所以李深潭面前蹲着一群小姑娘大姐大婶在勤劳地剥蒜，而男人却在一旁围观着。这些女人剥蒜的时候嘴也不闲着，小声嘀咕着， 哎，族长找的这位阿柱白白净净的还挺好看，就是头发全白了，不知道是不是身体不好啊。 哎，有这个可能，咱们是不是也劝劝族长，身子骨不行的男人可不能要啊。 李深潭在一旁听着，心说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恶魔耳语者不要面子的吗？还有这白发明明是幼时因为悲伤过度才变白的，怎么就和身子骨扯上了？还有那个大妈，你剥蒜就剥蒜，剥着剥着偷吃两颗是怎么回事啊，不嫌辣吗？ 李深潭感觉自己进了秀珠洲以后就天天生气，不停地生气。涟漪在一旁问道， 剥完蒜呢接下来干什么？ 先捣碎弄成浆糊，然后让族人拿几口大锅用小火烘干，研磨成粉末状。 说完涟漪就带着族人去准备大锅了，没一会儿锅下的小火也点燃了。他们将蒜末浆糊倒进锅里，李深潭交代道， 需要烘干8个小时，一定要记住火不能大，然后每小时要翻一次。 行。 涟漪说完就蹲在大锅旁边盯着火苗，一群女人也没别的事干，于是就全都蹲在大锅旁边小声的聊天，看起来极为壮观。人群中传来叽叽喳喳的讨论声， 那这族长的阿柱有了赤骨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炼尸了？咱们族里还一直留着另一具金尸呢，他老人家可不是谁都能用的，也不知道他认不认这个外族人。 应该认的吧， 我听阿花说，这族长的阿柱还挺厉害的，之前把族长都制服了呢。 李深潭听到这里，心说还是有明白人呢，你们族长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结果马上就有人反驳道， 当时族长没有带他的金师呢，不然这小白脸肯定打不过族长的。 是啊， 我也觉得 就是啊。 李深潭决定不再听这些妇女的闲言碎语，而是坐到一旁，用双手撑着下巴，眼巴巴地等着大锅里的蒜姜烘干。原本他以为自己不用干活的，结果到了晚上，情况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因为烘蒜的事情，今晚的篝火晚会也给取消了。妇女们眼见天色暗了下来，开始一个个跟涟漪告别。 那个族长啊，我得回家等我阿柱翻窗户了。 是啊，族长，我刚看见我家阿柱翻窗户进屋了，这会儿正等着我呢。 没一会儿的功夫，妇女们竟然走得干干净净，全和自己的阿柱愉快地玩耍去了。只剩下涟漪和李神坛小离人。小离人见情况有点不对，也告辞说要回屋睡觉去。当大锅旁边只剩下涟漪与李神坛的时候，李神坛都感觉涟漪看自己的眼神冒着绿光，跟狼一样瘆人。此时涟漪眨着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李神坛，颇有种要扛着李神坛进屋的架势。 我去翻锅里的蒜姜啊。 李深南起身便跑到大锅旁，拿起大锅锹就开始翻炒起来。他心里念叨着，这叫什么事儿啊，自己好心救人治病，结果一群妇女全都鼓掌去了，留下自己这传奇超凡者翻锅。涟漪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你就那么怕我吗？你知不知道这寨子里多少人想当我的阿柱，可我都看不上眼。 李深潭连头都不敢回，话也不敢接，一心只想好好翻锅。 赤骨是很难练的，它虫体细如银针，本就难找，找到以后还需要炼制七七四十九天才算成骨。在成骨的四十九天里，每隔一个小时就得照看它一次，喂它血液，也就是说我四十九天里觉都没有好好睡过，只想用它来找一个有情人。阿妈小时候对我说，遇到喜欢的就打开窗子让他翻进来，如果不喜欢就换一个，可我觉得这样不好，不合我心意。我觉得喜欢谁就得一直喜欢下去，不能换来换去的。可阿妈说我太天真了，男人都是三心二意的，没有例外，我付出的真心一定会被人辜负。后来我长大了之后发现，一些姐姐的情郎过几天就变成了别人的情郎。确实像阿妈说的那样，男人都是三心二意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寻找赤骨，要用他找一个一心一意对我的。 李深潭默默听着这些话，忽然觉得这涟漪其实还挺可爱的，起码要比他见过的大多数人都要可爱一些。催眠之术是要让别人交出自己的潜意识，当李神坛最初掌握着天赐的技能时，便喜欢催眠那些精神病院的守卫，让他们说出自己内心里最龌龊的事情。那时候李神坛真的开了眼界，他所听到的龌龊事都是那些守卫心里最肮脏的角落。后来他对人性有些失望，就再也不玩这些小游戏了。在李神坛看来，这世间最经不住考验的就是人心了。也正是因为他见过太多的黑暗，才会在看到陈无敌那束光时感觉到有些刺目，又有些温暖。原来这世上还有人坚持着本心，始终光明。他答应任小素要做个好人，绝不仅仅因为他想要和任小素做朋友，而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想让陈无敌回来。现在涟漪对感情的憧憬让李神坛觉得很纯净。 我并没有怕你，也没有讨厌你，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做完，不能留在这里。 你要去哪儿？ 大兴西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